这些年我的孤独，橘子香水受你的苦，穿破了天埋进了土，真心被辜负还说不出，在空气中蠢蠢欲哭。 给了睡眠，就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